二，新词语。本领。外科。纸。工人。配。当年。从来。长。淡淡。平静。承担。杂物。钻研。业务。收拾。碗。筷子。沙发。反而。没事。出国。钢。医学。研究所。憨厚。奇怪。书桌。入门。自学。朕。秘密。对待。婚姻。相称。毕竟。离婚。事业。成就。夺。严重。加重。趁。论文。电子信箱。邮件。厉害。时刻。感动。